欢迎到我他餐呢梁爱杰德， 我系末日。 今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三号星期一，咁就啱好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呢一日，我喺张床度瞓到死猪咁样，就惊到马拉松。咁其实琴日就大把马拉松嘅，呢两个月咧，啲马拉松就排山倒海咁嚟噶啦。咁我今年就报咗京都嘅。嗱，咁咧而家落嚟睇下，咁就我讲咗我啦先啦。喂，我今次咧除咗把马拉松嘅，顺便同阿妹子见咗面嘅，食咗系咁食咗饭啦，叫做 我飞十几个钟头飞机过嚟，再搭八个钟车过嚟去见你啊，大佬，几靓俾面俾你啊！ 好啦，嗱，咁讲咗先啦，讲咗我单先啦。首先嗱，今次京都马拉松啱好撞啱马里奥四十周年，咁咧任天堂赞助咗 sponsor 嘅，咁就结果啦。咁讲咗先啦。嗱，而家咧呢一张相咧就系京都嗰啲咩京都嗰啲乜鬼展览馆嚟嘅，即系平时做嗰啲咩香草展览咁样嘅。咁咧就每年都喺嗰度噶啦，搞报名，即系其实登记啊，你攞选手包啊咩，就每年都喺嗰位置嘅。咁今日都喺嗰度啦，见到埋话有啦，见到喺张图上面左上右上角咧，嗰个招牌上面咧有马里奥公仔嘅。 嗱， 马里奥四十周年，我叫做真马里奥马拉松，因为香港有个十公里嘅马拉松跑，咁我嗰个根本唔算马拉松嚟嘅。 咁通常呢啲趣味性嘅咧，就唔会跑足全程咁 hard 嘅。 要全程噶，四十二公里噶。 不过呢个就另计啦，即系 坚硬核噶。嗱，下张啦。咁咧就嗱，依张就佢一开头去嘅，咁就见到啦，京都马拉松 Mile Brother 四十周年。咁咧嗱，跟下张图咧，就系佢去攞手包排队嘅。咁海外咧就41,000-50,000。咁咧我就当时咧就我本身咧可能就俾即系佢嗰个登记电邮啊，掉咗垃圾桶啊。咁我就我收唔到登记电邮，我即场去嗰、那个新闻处用 QR code。攞即系用佢嗰个QR code去到官网度输入咗一个 email， 攞翻嗰个资料出嚟，然后再排到登记，都唔好耐啫。而全场咧就一路喺播 Mario 嘅配乐噶啦，非常有 feel 嘅。嗱，下一张图，咁咧就嗱呢个咧就41,051，咁咧就系海外嘅，咁咧呢张咧就叫官方登记嘅，下面就左村吉便就赞助啦。咁我哋有另一张就冇晶片嗰张咧就有 Mario 嘅，就俾攞去纪念嘅啫，你唔贴都得嘅嗰张就系、是。咁你就排队摆选手包嗰啲，冇好影相啦，因为佢全即系左少马里奥加嗰啲咁嘅马拉松嘉年华，其实都系嗰类嘢嚟噶，排下队啊，玩下游戏啊，俾影下相啊，嗰啲乜嘢。好啦，跟下张图，咁咧就第二招噶啦。咁咧嗰朝早咧，我就佢因为我住大阪梅田，咁咧我嗰朝五点钟起身，就食完重复食完早餐之后，六点钟去到京都站。佢六点半咧，佢有穿梭巴士嘅，摆飞噶啦，200+M。咁啊，佢依家排队喺度排队上车啦。咁我就喺个坐到6:45先上排队嘅，即系喺地下街嗰啲嗰啲凳嗰度坐够钟先去排队。几远嘅？因为佢喺东区个运动场咧，其实离个车站几远嘅，你可以跑去嘅，但会咁傻咯。 你仲要体力问题啊，大佬，你即系个神速就再要消耗咗啲体力，仲到得了嘅。 基本上咧，不论京都好，大阪好，其实每年嗰个地都系呢度噶啦。就一定系呢个场噶啦。我九年前嚟都系呢个都系地方嘅，就系、是、喺个运动场做出入口，咁摆啲选手包，咁你就由佢有附近有两个跑道俾你攞热下身啊，散下步嘅。嗰日咧就叫做真系天公造美。首先冇落雨，最初我担心落雨嘅。第二就系、是。唔系好冻，得十度左右，系同香港差唔多。我觉得系好暖嘅嗰日系，甚至我都暖咗过咗火位嘅。 系因为嗰段时间系半之前系讲紧得一两度几度咁样程度嘅啫嘛。突然间系嗰两日系好暖嘅，系嗰几日咯，唔系两日。 嗱，咁呢个会场咧，嗰喺中间好细灯牌都睇唔到啦。嗰度其实就系喺度播紧 Mario 啲广告嘅，即系话 Mario 加时嘅广告啊 ，Mario 加时电影嗰啲广告嘅，一路播紧嘅。跟住有一张嗱，系点啦？首先有开始轮椅嘅，然后就一路顺住跑，我就属于 G 组嘅，即系嗰啲咧五小时左右完赛个 level， 即系叫做后满跑。咁我预咗噶啦，其实我唔谂越快嘅。 即系佢唔系跟你个号码牌号码嘅，而系 跟 你 报嘅 时间。 即系你报咗几，你报咗月几耐完赛，咁佢排喺边度？ 即系嗰啲比较慢，即系啲系啦，大概同你身边差唔多嘅人都系同你差唔多体能嗰种嘅人嚟噶啦，真系。 系啦，即系佢费事你而家你要讲真就系你报三个钟头，问题就系你跑五个钟头弯，咪阻住人哋无谓啦呢啲嘢。 嗯， 咁因为佢俾咁报嘅，即系俾咁排嘅。 嗯， 差唔多其实差唔多话你同啲咁做噶啦。好啦，下一张啦。嗱，跑去唔知边一次啊？我唔记得咗，一系唔记得咗。就因为其实咧，京都马拉松咧喺关西三大马拉松里面咧系中等难度嚟嘅，最容易就啱好隔啱啱完个大阪，因为全程喺城市跑去平地嘅。 嗯， 京都咧。就好阴湿，我形容系阴湿，好京都人嘥好好多暗斜，啲细斜路你觉得唔好斜路，其实是斜路嚟嘅，但就好风景好靓，沿住条河啦，沿住几条京都嘅主要嘅河啊大致咁跑嘅，风景靓，但啲斜路跑到扑街嘅。 因为正常马拉松都系尤其是城市马拉松都系凸显嗰个地方嘅特色噶嘛， 佢又 绕住纯粹俾你 嗰啲河村咯，好靓啊啲河，啲风景系好靓噶。 佢唔系纯粹俾你俾个你跑完四十二公里就算，佢嗰四十二公里有设计过点样去尽量行到啲即系当地特色啊嗰啲嘢噶嘛。 即系例如话喺神户马拉松，你咪沿住濑户内海睇佢嗰条濑户海大桥咯，好靓嘅风景。嗱，下一张，嗱，佢喺几个转呢叫做回转点里面咧，就孖人嘅公仔嘅，系啦，打卡嘅。咁呢张咧就系有我有啲冇影相啦，有碧姬公主啦，跟住富巴阿 Mario 都有嘅。呢度咧其实咧已经后半嘅啦。我形容就系咩咧？去到呢，如果你去到时候咧，你唔讲粗口嘅话咧，你已经好强嘅啦。因为佢好多暗斜，而后半啲暗斜特别多，系跑到就系我屌你老母，你又嚟斜佬嗰只系坚噶。我九年前考试喺度后一路喺问候佢老母噶，又多暗斜，又绕嚟绕去，你好火滚嘅，又对圈，又兜佬，又斜佬嗰啲嘢。嗱，下一张啦，嗱，呢个碧姬公主啦，又系一个回转处，因为后半决咧，佢要行城市咧，就特别多回转，特别多死人回转，我最憎嘅呢个回头路，但系冇办法啦，你跑城市嘅位考呢回头路一定要。嗱，富巴呢、這个就系、是、去到呢度，其实已经系尽头嚟噶啦。佢仲要经过一个公园，绕个公园再出翻嚟，跟住仲要落最攞命就系咩？佢有一段系落河村嗰条路，即系佢唔系行落河村边嗰条人行路，系河罗村落下面河边嗰啲小路，跟住由河小路又系上翻嚟。哇！顶你个肺啊！顶，即系见就火炉嚟埋嗰只。好啦，跟住咧呢个就系终点啦。咁我系绕跑完终点翻转头嘅。咁我就5:16，唔系快，肯定慢噶啦。但系今次就叫做我准备算系几到位嘅，就系、是、一冇撞墙，去到最后我依然系有力冲终点嘅，即系有力。最后嗰两公里咧，我冇话成个即系未行嘅，仲可以跑落去嘅。 嗯。 其次就系嗰日真系天气比较暖啊，所以咧冇话需要冻到咧手臂硬。我当年我九年前跑京都咧，我手臂冻到硬晒，冻到。但今日就好暖，甚至叫我热添啊，成身湿晒跑到。 咁跑步梗系会又系会流汗啦，大佬。 唔系啊，佢又系热啊，比平时热啊。 吓， 嗱下张啦，嗱呢个就呢个好啦，跟住下呢个咧就其实我今次嘅主题啦。所以由于佢嗱任天堂博物馆，嗱讲埋先啦。任天堂博物馆咧就3个月前你就要有任天堂 account， 然后去个官网度登记就抽签。可以以前咧就好衰嘅，最初就只系一个时间，而家就俾佢选3个时间。咁选咗时间之后，佢就会喺月尾去抽签，抽咗之后就自动扣位数，然后喺去到嘅之前24小时咧，佢俾 email 你话俾你知嗱，你登记咗嚟我嘅博物馆嘅，我而家俾个谷你，咁你去到之后俾佢识，咁你就排队啦，够钟就嗰、那个，因为佢喺宇治小仓嗰、那个一个京都几偏门地方嘅，嗰附近乜乸都冇，你唔好谂住话再提早去附近行下，附近乜嘢都冇嘅。咁佢总之你叫佢5点钟咧，你4点半去到得噶啦。咁佢就排队，就排大排10分钟，佢要俾张卡你嘅。嗱，就拍下张啦。嗱，登记咁咧，佢就检查你嘅行袋有冇咩水啊、炸啊之类嘅。然后咧登记完之后就俾张卡你啦。每人独立嘅一张卡，佢问你嘅，你想要你自己嘅 Mito 定系想要 Mario 嘅纪念卡？咁我要再 Mario 纪念卡。张卡其实都会介绍过噶啦，张卡其实系有晶片认证嘅。你有10个金币，你喺里面玩小游戏咧，就用金币。大个 controller 越大，用嘅金币越多。 嗯， 即系话你用嗰个咩两人玩嘅游戏嗰个超大型手掣咧，你用5个金币。用阴影玩 Mario 好搵当年 game 嗰啲game and watch 嘅小游戏咧，就2个金币。 如果你要玩当时的玩旧红白机的煤气的话，就是一个金币咁样嘅啫。 应该可以货金买金币啊，即系同游乐场嗰啲一样啦吓。 系啦，嗱，下一张咧就偷拍嘅，因为咧佢会场里面咧就唔俾拍，但系呢张一定要影噶啦，因为呢个系我第一次见传说中嘅抄猎机，香港冇嘅。即系当年红白机咧，佢磁碟系统咧，佢卖点就系咩啊？你磁碟玩完之后，你可以做抄碟抄另一只 game， 但香港当然系唔会有呢部机噶啦。 香港香港有抄磁碟，但系香港系用第三厂嘅一普通 floppy 去扮佢噶嘛。 系啊，但系呢部咧系真系一部大机咧， 真系嗰个 disc 啊嘛。 系啦，嗱，咁我因为佢唔俾上，我咁讲下啲内容啦。佢二楼咧就系博物馆嚟嘅，展出晒由当年花牌年代，跟住做环影军评嘅神奇手。去到红白机，一路去到而家嘅Sweet 二嘅游戏，同埋佢啲古灵精怪、莫名其妙嘅产品，即系你发现到原来佢出咗咁多啲所谓黑历史嘅嘢嘅。我亦都玩，我亦都俾个Retro Boy 嗰个镜头俾你睇下嘅，真正 Retro Boy， 咁睇下佢当时嘅画面系点嘅样，同埋都啲古灵精怪游戏，仲有啲当时开发嘅，例如 Mario 啊、世达开发时嗰啲企画书咁样。嗰啲就唔使影相啦，因为我而家系真系话呢部机系我真系叫大乡里乡出省第一次见嘅啫，其他就冇咁过分，纯粹叫做睇完算啦。佢都有会场有本特刊嘅，有本特刊就会有简单介绍会场博物馆里面展出嘅产品，同埋因为佢啱啱四十周年，就嗰本 1.1 嘅会场特刊咧，就话俾你知有咩卖嘅。嗱，咁我讲埋，因为呢个系佢出面啦。 继续讲唔紧要，只系唔想你一路都系 fold 咗喺嗰张偷拍嗰张相度啫。 系啦，咁咧一楼咧就试玩游戏，包括咗完全其实独卵嘅超大型手掣，即系嗰好大红白机手掣俾两个人玩嘅，即系你一家大细玩啊，同女朋友玩呢啲就啱啦。跟住咧有一个好旧出，我觉得几得意嘅游戏就系、是、喺墙上面有阴影，即系嗰啲光线啊，射个好似当年 Game & Watch 嗰啲咧掟波仔啊，搭吊桥嗰个游戏。咁咧，你玩法就咩啊？走埋嗰个射灯度，将佢阴影遮住佢。咁咧，佢要凭你阴影判断到你个波跌到边度，然后你靠手去玩啦。超难玩噶，因为你要睇，因为你要睇住个阴影个波跳嚟跳去，然后你要手去接住个波，接咗歪咗又唔得，系几个人嘅，好难玩嘅嗰个游戏系。跟住一个就打棒球游戏，就攞啲打乒乓波打翻转去攞分嗰啲，都亦都有一大堆旧嘅游戏啦。会场咧，最其实咧，我成个会场咧。最重要就系佢个小卖部，因为你小卖部咧，你唔可以话行入去就买嘅，一定要系攞咗参攞俾入场证参观咗先至可以买嘢嘅。有齐咁多袋嘅精品，即系如果买齐晒咧，你破产嘅。而佢最大嗰嚿咧系抱枕咧，结果冇买到，因为一来比我想中细，二来就系唔方便拎翻香港，所以算数啦。我冇想中咁，我以为好大个咁，咁大个买翻到抵一抵。咁细个一万一又唔好抵喎，佢固信咁 size 都无谓啦。咁佢有啲话 T 恤啊，嗰啲 kit 卡嘢嘅，几值得卖嘅。即系嗱，我就买咗四十周年嘅顶纪念帽。咁下次去到，如果即系下次我再申请到，再抽到嘅话，咪再买其他嘢咯。好多嘢买嘅，系真系破产嘅。如果你逐件买晒嘅话， 以我所知应该有唔少系嗰边限定嘅，即系你系其他嘅，系啊，你喺其他嗰啲老人嗰啲专门店啊，嗰啲都冇 嘅。好似我买咗个锁匙扣咧，佢一个盒仔嚟嘅，咁揿个掣咧，下面就响咗嗰个主机嗰个开机声。咁我抽嗰盲盒咧，我抽咗个 V 嘅，咁好鬼古灵精怪嘢啦。咁就系去到你自但系会场唔收现金，请带信用卡，全部碌卡嘅。咁你即系惊死你唔够钱咁样，即系碌爆佢为止嗰种，系啊，恐怖嘅呢、這个系，坚系恐怖嘅，我觉得系。 我觉得比较大问题会唔会会俾人去搏鸠咗？我试过噶啦，即系不过喺台湾啦，系俾佢锁个信用卡啦，即系话佢应该系因为佢用咗太买太多嘢，结果锁鸠咗张信用卡。 系啊，所以有咧嗱，呢、這个总之就系饮用博物馆咧。你系除非你系你同任天堂唔妥，但系如果你唔系嘅话咧，绝对值得去。佢真系话俾你知任天开游戏开发历史，同埋佢好多真系叫做咩只此一家嘅嘢，即系头先嗰个抄猎机啦，一啲古灵精怪黑历史啦，各种奇怪游戏，仲有佢游戏唔系净任天堂噶，佢展出埋其他厂嘅游戏，例如话 FF 4啊，足球小将啊嗰啲咧，当年好经典嘅游戏佢展出嘅。 即系对老任嘅游戏史入面比较重要嘅游戏咯。 系啊，齐齐晒噶，好齐噶，其实系几足料噶。啊，观众真系收几足料，系你如果即系慢慢睇，佢就预你系半个钟。其实我真系如果逐件睇嘅话咧，你起码睇两个钟。 嗯， 佢都唔会赶你走嘅，放心。即系佢就话半个钟一转，但系佢唔会赶你走嘅。 嗯， 但系你真系认真睇嘅话，你要几花时间咯。 嗯， 好啦，咁大致上我讲嘅差唔多啦。 咁啊，轮到我呢边啦。咁啊，首先咧就系按之前嘅习惯，目标唔系由目标地开始嘅，我由今次系由大宫开始嘅。我旅程系即系呢度系大宫嘅骏龙屋，即系第一次见识到佢可以咁。分得好，因为咧呢类呢嚿嘢你见到上面啦，你 layout 呢啲嘢咧，之前几间都系咧，啲嘢系捞鸠埋一齐嘅，难听讲句，嗰、那个乱葬岗嚟嘅，搵死你嘅。但系呢度入边咧，虽然个定价比较高少少，嗰啲去到300 yen 啦，有啲100 yen 嗰啲就真系乱葬岗咁样，你炒得到任何你觉得你值得买得到嘅嘢咧，算你叻。但系呢度入边咧，佢最少分门别类。即系其实我唔使要佢分到咁细嘅，你想话我听男性去两四向啊？即系咧，我喺一扎仔入边揾条女出嚟都几困难嘅事，但系呢度咧就将佢全部分好晒，几好嘅，分得几好嘅，即系大工地方大。咁、嗯，因为之前后屘我去大阪嗰边咧都冇分得咁靓，大工呢边分得几好嘅，即系应该会再去多一次，即系嗰时间唔够咁啊。嗯，然后呢、这个嚟到呢度都见到贡茶，所以我喺台湾好似冇饮过。 周围都系啊，贡茶喺日本。 系啊，佢系黐到咧，黐线！我冇影到相啊，佢系黐线到咧，便利店系有佢嘅贡茶嘅嘢饮樽装噶，都有佢自己品牌嘅嘢噶，系劲到咁嘅地步啊！咁啊，喺大哥入边咧，啲铺头咧就唔系好多嘅啫，扎堆放埋一齐，影得唔系咁好，因为嗰时系天黑啦、嗯，基本上就呢两栋大厦入边就已经系包晒。啱啱仲好系另一间嚟嘅，就。嗯，啲铺头嗰啲噶嘛，咁啊，因为我嚟一次啊，其实剩翻美朗 box 开紧嘅啫，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啦，大卡，因为美朗 box 个当地美朗咧，系真系得嗰间铺头有嘅啫，就会买佢个呢个样嘅锁匙扣啊板嗰啲嘢，我好似未买啊，大公，因为我会再去，所以唔需要急住去，呢个系好耐之前噶啦，呢块布我肯定佢好有历史，即系咧佢会有啲地區度會集住，就話你聽，唔係集嘅，即係話咧呢區係成人嘅限定嘅，呢個成人區嚟嘅，入邊啲嘢就 R18 大家明噶啦。咁又當然唔會查翻分證啊，成嗰啲嘢啦，你自己自主搞掂啦。但係會唔會有個簾咁樣去明確咁分界開佢啦？呢張嘢最少有十幾年歷史，呢張圖嘅咁啊。即系呢个就情人节活动，阵间可以再讲嘅，因为呢个时候未够钟，我去嗰阵时系未到嘅，佢只系预告个活动啫，而且都唔系呢大宫系冇得搞嘅，佢只有几个地方噶，老秋、日本桥、名古屋系得呢三间嘅啫。咁啊，当日就因为我系夜班夜行巴士啊嘛，咁啊去完之后就食饭，咁啊见到 Wendy's 有少少退步嘅感觉，不过都仲系好食嘅。即系，不过就呢个价钱，你仲唔好食嘅话，就抵打啦，都成千 yen 啦，千几 yen 呢度。 系咯，嘢贵噶啦。 跟住食完之后咧，食个雪糕啦，不如。唔好意思，呢、这个系真系眼科嚟嘅。呢、这个叻他大家知啦，公园眼科，台湾嗰个公园眼科系卖甜品卖雪糕噶嘛。呢、这个真系睇眼的。咁啊，又夜行巴士搭你搭车搭呢度啦。咁、 我都话夜行巴士系喺日本里面讲系最平嘅交通工具噶啦。尤其啲人翻乡下咧，一到年尾咧，夜行巴士爆大棚。 咁啊，呢度就呢个应该系滨松，系啦，滨松上面有写因为佢会每个站都系，我原本谂住咧系呢个夜行巴士可以瞓，可以悭翻个酒店，而且可以应该都可以瞓到啊，唔太瞓到啊，因为佢每两个钟头就停一个站。滨松之前仲有个停噶，但我唔记得影相，跟住滨松停完就06。佢系停咗三四个站，我唔记得咗有几多个啦。总之就系每两个钟头第一次。跟住佢停车嗰阵时咧，就会有人上上落落啊，会开半盏灯，会开一半灯啦，即系由黑晒变成暗，好暗嘅。基本上你除非有啲好，即系你真系好攰好醒啦。如果唔系，你系瞓唔到嘅。佢一定会叫翻，因为会整翻醒你啦，唔系叫嘅，你会醒咗。而且我一开饮水多啊，因为车上面好干，应该话成日本嘅冬天真系好 Q 干。我饮 我一擘大口去瞓觉嗰时候会擘大口透气，个手口好干，然后饮水，饮水变咗就系每次停车我都要落去厕所，就变成就系唔系瞓唔到，但系我个瞓觉系不断咁俾佢斩断咗咯。几痛几辛苦啊咁啊！然后呢个唔记得边个站噶啦，哇！我呢个真系非常之识得去卖嘢时机。你有冇记得啊？你留喺屋企嗰只狗狗啊？你系咪亏欠咗佢啊？有啲情绪勒索佢啊！佢啊，买翻啲手信俾你屋企只狗啦！我真系识情绪勒索，屌啦，真系。咁啊，佢不过我就因为我系由大公出发去到去大阪梅田嘅，佢车程够长啊！我系十一点开车去到嗰阵时，已经系7点几8点噶啦，已经系。即其实大部分已经开咗噶啦，但系十点我哋啲杂铺就10点左右先开噶嘛，咁中间嘅时间就台湾都去咗咯，咁我去埋日本嗰呢边咯，其实系开餐咁开，因为冇食嘢啊嘛，早餐未食，除咗个正常嗰、那个买咖啡送早餐，再叫埋佢个炸鸡，再叫埋传说中嗰嚿嘢，真系好卵大嚿，呢个系标准 size 嚟嘅。因为佢仲有 mini 噶嘛， 讲咩大讲咩大咧？最聪明就系咩？你啲嘢如果唔够好食嘅话，整啲最大嚿，有咩够大？ 真系真系食得饱咯！喂，大佬甜品嚟嘅呢嚿嘢，系食甜品食饱嘅，系黐程度。你睇到左边只猫，你可以对比到咯。而且个中间有嚿雪糕系好卵大嚿嘅，即系唔系即系望起嚟咧，你好似系正常嗰啲甜筒嘅 size 啦，其实佢阔咗一个圈嘅，所以其实系好卵大支嘅。连我都食饱咗，啱啱嗰扎嘢呢两嚿嘢加呢两度，再加埋呢度，我系够我食饱嘅。咁啊，到呢个梅田嗰边啦，咁啊，呢啲历史嘢啦。咁呢度就系、是、个系大院啊，系啊系冇错，大院有落嗰个大院。咁啊，上边当然目标就系、是、老任嗰边啦。咁啊。Pokemon 那边乜鸠都卖晒，即系好正常嘅啫。因为佢啲卡真系卖印一份卖一份，非常之好卖，基本上系受欢迎啲嗰啲全部卖 Q 晒嘅。不过唔紧要，反正我本来唔系卖。其实本来谂住嚟睇睇嘅咋，即系冇谂到入去。之后咧系，其实我个人系个心态系会几开心嘅。我唔知点解啦，即系可能啲童年回忆翻晒嚟咁样啦。因为其实佢都几集中喺个151只度嘅。咁咪即系我细个嗰啲咯，啊，仲有呢个瞓觉系列啦，吓，即系几可爱。然后我觉得最特别，其实一个就系呢嚿伊贝只条尾，净系得条尾嘅啫。但系呢个 size 咧，啱啱好就系、是、如果你将一个伊贝变成一个细路仔嘅 size 嘅话咧，呢条尾就同佢啱啱好 match 啊。咁啊，然后仲有个啲唔可以叫 VR 嘅，就系、是、个即系、就是、叫你拣你嘅初始 Pokemon 咁，应该系轮替嘅。佢有6只俾我拣，咁我拣咗雷超啦吓。咁佢有段咁嘅动画，然后有张证书俾你，我唔记得影张证书，即系俾你睇下嗱。啊呢度面佢影咗少少，就系佢有6只嘅，咁啊，启暴龙啦，系喷火龙啦，鲤鱼龙啦，然后嗱佢我唔系买咗好多，因为佢冇得退税。据说以前系有得退税嘅，而家应该系俾啲人玩烂咗咧，冇得退。咁呢个应该系 Capcom 嗰边嘅，即系同一层都有，仲有 Capcom 个铺头啦。就其实大部分都系 Mountain 嚟嘅，做啲其他都有啲其他嘢，但系比较少咯。呢只佢都仲记得，我以为佢已经唔记得咗佢曾出过啲咁嘅嘢噶啦。嗯，啊呢个啲主要都系 Mountain 啦 ，Capcom 嗰边就啱啱讲啊，你就即系咁样咧，你孭背囊或者系你条裤有扣嘅话，佢系俾埋呢个扣你，呢个扣系个产品一部分嚟嘅。佢两个扣扣住你背脊啦，就好似有条尾咁，一个比较健康正常嘅方式去扣住你条尾啦吓。当然有啲唔正常、唔健康嗰啲嘢系唔会喺老任入边出现噶啦，大家明嘅。咁啊 ，Pokemon 星系过完之后就轮到老任专门店，同一层嚟嘅，喺隔篱两隔篱嘅啫。呢、这个你睇下，佢系好细心啊，连呢啲嘢做旧佢啦，你话。件嘢本身就系咁样噶啦，新嘅呢件嘢，但系佢会将呢啲正常做旧嗰啲嘢咧，即系可以放喺架车度，有啲岁月痕迹咁样咧，佢都做埋俾你嘅。几识搵钱嘅，有啲想要嘅，其实又唔系真系好贵，一千一百嘢 啫嘛，卖摆都抵啦呢啲。 啊，不过又冇车，重点系我冇车啊嘛，问题系如果有车嘅话，攞嚟放喺自己度都几有趣嘅。 然后就呢个啦，啱啱讲过啦，老任系做啤牌同埋呢个花洒体起家噶嘛。不过因为佢呢度系用种卡仔咁样卖啊，佢唔系俾件实物俾你啊。我买完之后觉得有少少服咗啊，因为佢张嘢系非常之细张，张卡系好细张嘅。我原本以为咧应该系正常嘅花洒嗰个 size 啊嘛，唔系啊，佢应该细咗一半左右咯，系好细张嗰张卡仔嚟嘅啫。咁我宁愿你再卖贵啲三四千 yen， 然后俾翻个标准 size 俾我，咁啊自己睇啦。如果你纯粹想收藏或者纯粹想睇下图案嘅，因为佢有唔同嘅版本嘅，我呢个就准 Mario 嘅版本啦，佢仲有几个版本嘅，咁样呢嚿睇冇贪照物，所以你系睇唔到，系其实几大嚿嘅，直径应该有50 cm 左右咯，一个非常之大嘅呢啲公仔，即系。玩孖车的时候咧，你当然咧唔系落对战啦，真系同喺 friend 隔篱嗰阵时咧，我系有咁样攞佢嚟掟鸠嗰啲 friend， 应该会几过瘾嘅。不过呢个 size 掟落去就应该可能会真系会引发血案的，真系会打交嘅。咁啊，最后我搵到只细只啲嘅呢个卡瞓着咗嘅卡比咯。我唔知点解个感觉系真正啊，好 Q 嗰个咁感，我系有啲打到我，不过就系我买翻嚟就只能买一只，咁啊冇做唔到呢个效果，咁啊，夏兰克啦，其实有好多呢啲叫做展示嘅形式，下边一扎精品啦，相关的蓝马嗰边都有嘅，都系细达嗰啲精品啦，啊，啱啱乜乜又后边就系当健康啦，佢啲主要品牌都有啲咁样嘅柜啊，咁样。一大扎精品，即总之就系你有心喺度消费嘅话咧，可以买到你穷嘅。咁啊，然后啱啱我话谂咗攞嚟掟啊嘛，所以我系搵嗰个细的呢、这个 size 拳头咁大，咁啊啱啱好啦，攞嚟掟人就无伤大雅，开下玩笑咁样咧，即系输卵到爆的时候攞嚟掟下掟落去，去缓和下气氛啊。然后其实呢啲嘢咧外边买得到嘅，当然，但系呢度买咧系会平啲嘅。Pokemon 嗰边都系噶，我出边，因为我系先去咗啲book off 啊嗰啲地方见到嗰啲嘢，然后先入嚟。我原本以为好贵，但入到可能系呢个锚定心理嘅问题啦。我原本喺 book off 嗰啲见到譬如啱啱呢只皮卡超同呢只伊贝啊，买咗3000 yen，我谂有啲抢钱喎、啊，大佬。但嚟咗之后咧，1000 yen噶咋，系我 okay, 当然有啲啊。有啲当炒嗰啲就可能你系当炒嘅问题咯吓，佢呢就呢扎咧，我觉得我几有眼光噶，呢啲咧都系卖平啲嘅，呢度就定价好似1050 yen，系咪？呢个1089， 成堆咧，僆仔买仲成唔成可以买数嗰啲嚟噶？ 系啊，即系咁我就冇买咁多，一嚟就系、是就正式咁买咗够就算啦，就系出边都有得卖，但系有日价咯，直接系我先唔同你讲新品同埋二手嘅问题啦，系出边其实仲贵啲嘅，可以有部分啦，有部分就差唔多嘅，系嘛？呢、这个可以夹公仔，可以夹个嘢啦，呢、这个银包嚟嘅。不过我最后如果你直接俾我买咧，我可能会有兴趣。你叫我夹就我嘅技术就算够数啦。即系呢度就佢个演示室啦吓，个僆仔死都唔肯走，搞到我影唔到，影唔晒全部。咁我呢度就又行翻去 cap 其实我呢度兜兜转转，兜咗好似2-3 个钟头喺梅田度喺度兜嚟兜去。呢个就时间问题，我应该去唔到，我系去唔到嘅，因为我走嗰阵时候都佢出都未开，走完之后先开到幻水嗰个展览。如果唔系，我应该有啲兴趣，佢都系大院啫嘛。这个就是另外的地方啊，阿里美塔那里即是这个就是中末地啊，那些东西都有，已经这么新都有了，已经就是非常收成非常快。这个他还有个咖啡啊，即是他明明可以抢钱啊，他硬是要给杯嘢你喝嘢给你。即我只能说、大佬，我买完嘢之后就要另外再加钱先可以要到的，有啲抢钱咯，老老实实。我调翻转讲，其实我系唔系好明点解呢个贼船喺日本可以做咁风生水起嘅，嗰啲嘢对我嚟讲真系毫无吸引力嘅。啊，呢啲我又想要噶，但系想要嗰啲佢又咁贵啦，真系。个手 而家系贼船，而家做妇女嘅贼船。 啊，佢首先要你买杯嘢，嗰杯嘢已经系本身唔平。 然后有日价噶啦，然后另外再加500 yen 去买，去，仲要然后再要再抽，有啲个难度真系有点高啊！就系、是、cut、不过我知道啲妇女个消费系唔系我呢啲咁嘅死宅可以比得上嘅，即系佢哋比起钱系唔太手软嘅，所以你见到呢啲其实都系女性向嘅，主要都系女性向的。你见到即系有女嘅原因系因为 Luca 其实都几受女性欢迎嘅，咁啊街头更加唔好讲啦吓，即系我呢啲 Vintage 啦吓，咁啊呢间就洛针盘啦，因为其实佢好少见佢条女，佢个看板娘啊比较少，我唔知点解系好捻中意呢啲铺头嘅看板娘啊，咁啊佢喺大阪有五间，我系唔知行过路过都会见到佢间分店，佢个开店嘅策略就系开好捻多间，但系每间都系每间啲嘢都唔系特别地多啊成嘅嘢，咁啊。这个我有点而惊呆了，即是大佬你无合无成，仲要唔知有冇下即是现状品啦，即是你睇下系咁啦，系咁啦，难听讲嘅就系佢有啲咩瑕疵啊，成嗰啲嘢唔该你自己睇出嚟，即系咁嘅意思，大概可以理解成佢好有可能有瑕疵，更加冇话佢一定冇合，咁都要5000 yen，虽然我知呢只嘢其实几贵嘅，有合嘅话，这个就。仲贵啊！呢啲版画呢啲嘢，即系 冇得计啊！呢啲嘢， 虽然我影佢啊，主要系影佢个叻他啦，呢个妈妈梗啊，啊呢、這个就嗱，啱啱讲Pokemon 嗰边，如果系呢类限定嘢咧，出去一定炒，仲系断倍嘅咁炒嘅，呢个算平噶啦，已经系啊。然后呢个系梅田嘅Melon Book 啦，又得，其实就冇乜其实调翻转啦，美林 box 我都冇乜嘢好买，但我又想要佢啲嘢啊成。不过好在咧就系佢会卖佢自己美林 box 自己啲嘢，咁我买佢啲嘢咯。呢啲啊，哦唔记得打码，咁啊唔放出嚟啦。呢个嘢，即系我唔知点解咧，佢写出嚟之后咧，即系你写成汉字之后，我会觉得好奇怪，即系唔系奇怪啦，系会觉得好特别啦。即正常啊，男性有时唔会讲，唔系讲男女啊嘛，会叫 gentleman 同埋 ladies 啊嘛。 佢呢个就咩绅士奇怪？ 系，咁即系因为佢喺美林 box 隔篱，我谂到就系名为变态嘅绅士，定名为绅士嘅变态，是大家差唔多意思吓、 差唔多啦。 呢个系佢楼下专卖音乐的吓、不过最特别嘅地方系 好有名嘅连锁店。其实佢最有名、佢值钱地方就系咩？佢中古店。当年我仲买 CD 年代咧，我喺新宿嗰间啲书人爵士馆里面咧，每次去日本咧，我系捧成两三万 yen 嗰啲，即系只廿一只千零 yen 碟咧，我捧成廿几卅只捧翻香港嘅。 系啊，佢好劲噶，佢一啲好应该几值钱嘅碟咧，佢二手可以好卵平噶。 你识搵货咯，所以去所以我以前去亲即系以前咧未有串流平台嘅年代，即系以前你想听旧碟嘅话咧，净买碟噶嘛。咁咧，我就寻宝啦，揾翻啲好经典嘅 CD， 因为已经转咗版嘅啦，都揾到唔系贵噶， 因为佢，因为调翻转对佢哋嚟讲就系佢哋搬屋啊，之如清屋啊之类嘅嘢，承诺咁样掟俾佢哋铺头噶嘛，佢哋收翻嚟其实好平噶，所以佢卖出嚟都可以做到好平咯。咁啊，你屋企我觉得几特别地系，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广东话。虽然就我唔知点解喺大阪咧，如果你见到佢有繁体中文嘅话咧，好多时都系广东话嚟嘅，直情系广东话嚟噶，佢唔系书面语嚟噶，佢亦都唔系将简体中文嗰嚿嘢变繁简转换嘅，你见到完全唔系词语唔同咁简单，文法都唔一样嘅，几特别。咁啊，呢度冇廿有轩衣嘅廿有衣轩，佢个合作过咗啦，之前我喺新闻好似都有提过嘅。就是同名嘅啫，但系佢后屘最终夹咗咗梦幻联动啊嘛，不过而家就过咗啦，咁啊，然后我唔知点解咧，我去亲都总会撞，都总系会去到呢啲咩无聊案内所啊，啲咩欢乐街度，我唔知点解啊，升京桥上，不过今次就因为曼德拉奇喺条街度，佢隔篱就系呢啲咩铺头嚟嘅。 咁樣問咗啦，其實可以呢啲方噶， 平啊嘛，即係後屘最後嘅分析，點解我無論係目標嗰度都係要呢啲咪平鋪，而我又中意住埋啲平嘅酒店啊嘛，好多時都會喺呢啲咪歡樂街附近嘅，咁啊呢個問咗啦，其入邊啦，佢嗱我當住面都係一樣，我當住個店員面前影嘅，佢亦都冇阻止我成，咁我當佢係有個益啦，佢亦都冇講話唔禁止影咯， 呢间真系好点讲啊？啲嘢真系塞埋喺一边嘅，你要揾起嚟咧，真系好乱花时间。我喺梅田大部分时间俾咗佢咯，即系揾咗唔少嘢，然后呢个梅田迷宫，之前阿杰特讲嗰嚿，真系几容易荡失路，冇讲笑。 唔系几容易，系好捻容易荡失路。 系啊，即系不过就还好嘅，其实系嘛呢个其中一个广告咧，其实呢个系叮当嘅广告，即系呢度咧吉嘢就51个嘢咧，我系影完之后先，然后系咪啊？因为我系我去我嘅酒店度，我冇影到个地图啦。我 咦度啲饮乜又唔系好冷门嘅 ？OK， 基本上都系嗰啲嘢啫嘛。嗱 啊， 红茶啲100 yen，100 yen平到抵烂啦，100 yen。 100 yen 嘅铺头唔系嘅自贩机咧就见唔少啊，但系我跟住我第一样就系50 yen，跟住就系继续向啦，跟住我就继续向南行。我喺个车站落咗车之后，但系其实我应该要向北行嘅，纯粹就因为佢个 GPS 啊，个方向错误，应该算系唔系 GPS， 应该系个死啊嗰个咩盘啦，唔记得咗添，即系个方向错咗啊。我以为我前方系北方，然后行。跟住，然后发现我向南移动，所以我先然后发现咗行错路。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因为我个站叫做动物园前站。我知道系我大乡里，但大家识路嘅，大家应该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动物园前站向南行，我系喺地图度一路行，跟住见到，我唔系指住向北嘅咩？做乜？个地图上面依然系指住向北噶，但系我系实际上我向行咗半条街之后，点我向南行咗嘅？跟住再行下，跟住地图上面写住飞田新地，嘟嘟嘟，咦？咪住，跟住我先发现，原来我订嗰个酒店就系鼎鼎大名嘅西城区。大家应该知道西城区同飞田新地噶啦，唔好话睇你唔识啊，即系连我呢啲唔可能会去嘅都知道。 因为大阪富裕区咯。 因为我订个酒店啱啱好就喺西城区嘅最北面。嗰条街啱啱好就系嗰条街嘅最北面，所以其实嗰度其实唔好西城区嘅咋，但系因为我唔小心向咗南行啊，结果就行咗去真系西城区嗰边，其实冇大家讲得咁恐怖啦，老老豆豆，即系之前有人讲过，好似有个 YouTuber 咁样，佢话影一路行一路影，跟住有个阿伯行过嚟同佢讲，你唔好喺度咁样拎住相机影啊，乜乜七七，好危险噶咁样。我都系拎住相机咯，虽然咧佢嗰种系拎住相机四围影，我就拎住手机，然后向下望住个 GPS， 应该个目标唔一样啦。但我觉得，喂大佬有几大镬，即系当然唔会干净唔会剩噶啦，但系我觉得深水埗会大镬好多咯。即係想使用啊嗰啲嘢啊，咁啊犯罪咧嗰啲嘢就另計啦嚇。其實老實講，倫敦都隨時大鑊過佢啦，都唔好講深水埗添啊。即係唔係講緊倫敦嗰啲咩偏僻地方啊，講緊市中心啊，都隨時會亂得過佢啦。冇大家講得咁恐怖咯，呢個誤入咗呢個西城區，係應該係誤入咗呢個西城區嘅中心啦，即係接近中心嘅應該係。咁其實冇大家冇講咯，啊呢、這個。 我想讲系，如果你住英国咧，就喺对同英国对比，有冇地方安全？ 呢、這个就我住个酒店啦。其实嗱 ，size 还好啦吓，即系一张床嘅 double， 应该三张床嘅 size 咯。有 我系算靓啦，以我标准嚟讲。 有冷暖气，有浴，有自己嘅浴室，有浴缸浸。其实然后呢度几多钱啊？20蚊美金一晚，平捻到震。虽然我而家就后屘我就知道点解啦，因为佢就系俾西城区个名字累咗咯。有个，因为佢仲要系喺车站隔篱，车站零分，有几零分咧？徒步一分钟，我觉得呢个一分钟系4cm 入之后先有一分钟嘅啫。如果你系向下写嘅话咧，就系徒步零分嘅。然后如果你唔用徒步用跳的话咧，3秒钟。呢度就系我行出去我个窗台。睇下，如果你跳得够大力，好似成龙咁，你可以跳落跳上车度嘅。 成龙转嚟跳嚟跳下，呢个跳上车嘅，我曾经。 呢个站就新金宫，然后我下边呢、这个位啊，下边就系动物园前站，系两条线嘅交界，非常之方便。隔篱就系 Donkey， 即系非常之个地利系非常之好，行得到去日本桥，当然要啲时间啦。去系。亦都可以行去嗰边，石定金嘅叫咩名咧？ 即系呢部个交通又方便，间房又整齐。唯一缺点就系，因为佢真系好近地铁，有点嘈。不过我谂我唔系住，因为我呢个啱啱好就住三楼 ，exactly 就系同条铁嘢平衡。我住高啲住低， 嘈到咁嘅情况， 唔系，就算系我住高啲住低啲咧，都系呢个价嘅。系我唔好彩地分咗去呢度地方啫。我话明要静音房嘅，可能佢冇得拣啦。即系，然后。香港都唔系好远啫，你搵得通天阁系隔篱，呢度通天阁嚟噶啦，已经系行，好似七分钟左右就行到通天阁咯，好近啊！佢隔篱有间中华料理香港，我睇下有几香港，即系 日本中华料理咁就都唔系中华噶啦。 唔系，调翻转，我就系唔想食中餐，我唔系想食中餐，我就系想食丁中华。咁呢个系张几有名嘅丁中华嚟噶，其实系，即系唔系因为佢香港所以出名啊，即系。这个天津饭啊，大家应该知道了。这个炸猪扒几好吃，坚是几好吃。虽然有点贵啦，以这里的物价来讲。如果我向南行的话会便宜很多的，因为。这里就 Donkey, 还是 Mega 版来的。相当地大间啦，而且还要是开20好像是凌晨5点去到朝头4点开20个钟头，不是24的这间就。然后这个是二楼的，当期在二楼，在地下就是八千个店来的。好像是关西最大的八千个店。好乱大，3000部机好像。 日本八千个通街都是去到一个。我心想去这么赚钱呢，不过都没有讲到。 是真的很赚钱，有机会可以讲我有我是有打的，最后有文化体验下叫做。这个又是另一间丁中华，这间便宜很多。这样一个饭再加个面。先800元啫嘛，一个饭加个面，唔系就咁一碗面喎。因为我只要你只要肯向南行，其实嗰度唔系向南行，嗰度就喺动物园前站，就喺个站度，理论上喺西城区，但系唔系真系最入边嘅个西城区，800元就有咁就咁呢个价钱，而家啲咁嘅嘢，仲有话呢个我食紧啲噶啦，已经系，一大碗面再加一碗饭，系几抵下 嘅。手嘅套餐，饭加面。 总之吃到你饱饱滞滞，又未到饱饱滞滞，吃饱我啦够，咁真系几抵嘅。咁呢度咧就系游客区啦，就系我系非常之周身唔自在，所以影咗一张相我就打站走啦，因为我系经过嘅啫，系我系经过呢度黑门区，因为我要去日本桥嗰边， 专门坤游客嘅， 系啊。包括之前韩国嗰阵时候，我哋讲对马道嗰阵时候，我先去咗韩国嘛，嗰、那个一样噶。我喺我嗰啲咁嘅呃游客嗰啲市集咧，我系周身唔自在啊。所以你话士林夜市，我觉得嗰度真系唔算呃游客咯，好老实。佢只系比较贵少少啫。但系呢啲咧个气氛就系我嚟昆游客的，你哋快啲嚟上门坑坤啦。即系我觉得系成扎嗰啲蚯蚓纸。你馒头乌蝇撞落去咪濑嘢咯，系嗰种系真系好唔自在，我真系嗰种乜嘢，就系所以行，我真系行过嘅啫，因为由车站行落去日本桥要系咁样行噶，我第一日系由北向南行嘅，呢个其中呢度就开始就系日本桥嘅范围啦，咁我见到好熟口面，哦地雷站啊，搞咩，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呢、这个地雷站。不过就啲嘢就唔系好啱我咯，就系啲精品唔啱我，个人角色我有啲兴趣嘅，但系精品唔啱我就算啦。咁我呢个就开始去日本桥嗰边啦。嗱，我知道我而家见嘅嘢，可能大家已经见惯见熟，晓背出嚟，我得都唔出奇嘅。但系呢个系我第一次去大阪，大家忍一忍啦吓，即系咁啊。呢个系森林嗰边啦嘅SF 馆啦，佢有唔同嘅馆啦，佢。呢边咧，我唔知点解佢哋啲铺头咧系比较细，就算系佢想做大咧，佢系分几间铺头，而唔系一间好乱大的咁啊。呢、这个好似系我唔记得，好似寿屋嚟嘅呢个应该系咯，寿屋嚟嘅。呢、这个铺专卖 V 嘅嘢啦，入到去我都系望一望嘅啫，即系 V 嘅嘢都系同我唔系相关。咁啊呢度，喂，又话改名嘅， 好吓，换翻名啦嘛，之前讲咗， 即系。呢张嘢贴咗咁捻耐咯，大佬，即系全世界都仲系用紧旧名咯，真系劲名。 之前我住喺梅田北嗰度啊，以前有间虎穴啊，灰积三年啦，个招牌仲未拆落嚟啊。 虎穴阵间就会见到啊。嗱，呢个就是我行呢度咧，其实觉得舒服好多啊。老抽咧，我会觉得有少少抽离啊， 即系但系觉得好似唔系好属于我嘅感觉，有种明明我去老抽嘅数目系多，肯定多过黎大阪啦，第一次啫嘛。你系佢中有种异化咗嘅感觉，或者视新化，你中意点叫得啦？呢啲专门名词唔重要啦吓，因为咧呢度入边咧，呢度啲卡谱都多嘅，都唔少卡谱嘅，但系咧佢大部分卡谱咧系有位坐啊。你谂下老抽嘅卡谱，大部分都冇位坐嘅，唔系预你坐低打 dead 噶。但系呢度入边大部分卡谱咧，系会同你讲，我、哦、有位坐可以打 dead 嘅。当然因为我冇带 dead 过嚟，所以冇得打啦，咁啊机铺啦吓，呢、这个呢、这个 I 猫嗰边，嗯，不过就唔得闲去搞佢啊。啊，呢啲系嗰啲进学屋嗰边啲搞优惠咯，系啊，即系嚟到呢，即系但系食嘢啊，真系有啲冇乜地方可以好好食啦，就最后结果系喺坐屋度叫牛脂饭。 我冇嘢，冇食嘢噶。 系啊。咪影呢张相嗰时候，杰特就喺我右边， 猪油饭， 啊，即系最靓杂嗰嚿嘢啦。嗱呢度就我讲呢、这个我住呢度楼上就系我酒店，我讲埋都冇所谓，呢啲反正酒店啫。嗱、啊，你望到啦，我就喺呢度，呢度就系我间酒店。你谂下系咪非常之方便？啊，即系诶，虽然个地图要转90度啦吓。我就系咪呢度绿色呢一点就系我酒店，红色嗰点唔系，绿色呢点就系我哋酒店度。呢度就系动物园前站，呢边就系所谓嘅西城区。我系行到去呢度附近先知道，突然间喺地图上面见到西田新地四粒字，先发现啊，原来呢度就系西城区啊！传说中的，我真系冇谂到大阪咁细嘅。其实调翻转讲，佢个市区啊，呢部分系原来啲嘢咁紧凑嘅，啲嘢喺隔篱行得到去嘅。你睇，谂下我呢度行过通天阁几近？七分钟啫嘛，啱啱之前讲嗰间中华料理喺度，然后第二间话好抵嗰间中华料理喺呢度，系咪啊？喺隔篱啫嘛，两隔篱，然后有两个车站，两条主要嘅线都喺呢度啦， 嗯， 系好方便噶。然后呢度主要系影呢样嘢，已经系融入咗佢哋噶啦。嗱，呢个快面北个请人嗰、那个嗰、那个嘢啊，你见到啦。主要就是啲高中生啦，虽然冇咁靓嘅女子高生啦，啲阿婶啦， 诶相啊，又系日本人已经算好啦，全部都系差嘅。 唔系有，佢哋店长个位一定要系日本人，本身佢哋唔会搵阿差做店长噶嘛。 我喺啊，东京大阪，基本上你如果你喺便利店里面遇到一个日本店员嘅话，已经你算好运噶啦。 嗰、那个通常系店长嚟噶啦。佢 系啊，点解嘅？通常 因为佢哋唔太会俾嗰啲阿叉去做店长啊嘛。我唔知系佢真系唔俾啊，定系佢哋未升到嗰个位啦。毕竟要你呢个有翻啲年资啊嘛。啲南亚仔唔好叫入侵嘅，大量出现喺啲便利店啊，都系呢几年嘅事嚟嘅啫嘛。佢哋未必咁足够年资啦，啊，做啲银发族啊嗰啲嘢，即系其实几型，真系反映咗啲构成啊。唔计啲靓仔个靓顺眼程度，真系反映咗日本便利店嘅构成啊。大部分都系咁样嘅。咁啊，呢个第二日又再去翻，今次就由南向北啦。咁啊，先去咗通天阁先。 嗯。 啊，呢、这个另一个，呢、这个唔系喺西城区噶，都系呢啲咁嘅嘢。其实呃人嘅呢、这个，你望清楚，佢叫五十英嘅，冇一嘅。但系除咗水之外咧，全部都系五十噶，都系变咗六十英噶啦。 但系问人，呢个价钱你都冇嘢挑剔嘅啩？ 我相信呢啲嘢原本系五十英嘅。咁通胀啊嘛，而家佢两成两三成通胀正常啦。 又系可一般，你出面买130 yen 嘅，要买70 yen 算咪算赚赚到咯。 你啲咖啡呢啲，虽然佢好细罐，但系正常就算平都要100 yen 噶嘛。 咪就咯， 系啊， 呢个价钱就冇挑剔噶啦。 啊，算你不过调翻转，你话系咪真系会危险到你惊咧？其实冇嘢啦，你去大数买啊，呢啲咖啡都系50 yen 罐啫嘛。佢 不过大量买咁样啫嘛，你大量买嘅话咪唔 想买两罐啫嘛，你一次要买两罐啫，即系啊呢度就下边影上去嗱，我唔系唔想拍，俾钱买去，但系你咁乱，我已经系一大早去噶啦，一朝早就已经去，然后已经系咁乱多人喺度排紧队， 系噶，算啦算啦，嗰度游客区嚟噶，嗰度系， 我只系游客区，但系但系你叫我咁样去排队，然后俾钱上去，都唔知睇乜嘢就算啦。我下次再搵翻个，因为呢日系星期六嚟啊。我睇下平日朝头早会唔会人少啲啊？真系冇人我先去啦，又唔系真系咁紧，反正咁啊。所以外边影相就算啦。其实我而家影相呢个位咧，系好捻多人喺度打紧卡嘅，即系周围喺度，即系佢唔一定系唔想俾钱，即系同我一样。但系不过呢啲外部打张卡又点都要噶啦。 嗯 啊 呢、這个就系期间限定罗臣嘅五合一炸鸡骨，好食，坚好食，而且大份，加50% 啊嘛。呢嚿饭团又系好唔好食另计，呢个就调翻转，但系真系好卵大份，百几 yen 食到我饱饱滞滞啊！点话先？ 嗯 啊，然后呢度附近，不过调翻转呢度附近嗰啲铺头，无论系卖嘢嘅铺头定系卖食嘅铺头，都几劏游客。我系兜咗个圈之后，算啦。嗰、那个时间点未开晒，但系开咗啊，全部都冇乜兴趣咯。我又唔想一大早食炸串啊。 通天阁嗰次去到又系一来贵啊，又唔系好啱自己食，结果系咩啊？又去黄章。 嗯。 一大半年前，我嗰次系嚟睇大一博啦，万博嘅。咁、嗰次因为佢附近呢有个叫 Spark World 呢系嗰啲呢类似，因为佢就话温泉其实就更加接近咗咩做 Spark 啊咁样一大座大楼，又有 水疗会嗰啲啦， 水疗会咁样有温泉有件有 gym 有咩 kit 包晒佢嘅。咁嗰时啱好做緊 Love Life 做緊联动嘛，咁就走去浸、即係千英浸到爆嗰种嚟嘅，几个人嘅。 即係同我第一次浸温泉係一位 I 妈嘅跟联动一样意思啦。 咁佢因为嗰时住喺南波家酒店啊 ,APA 嘛。咁由南波 APA 行去日本行去通天阁好近咋嘛，两个站。 嗯。冇两个站，两步两条街咋嘛。 即係行路行到去嗰钟嚟㗎。 我记得由通天阁开始行到去南波大概十分钟左右囉。因为你由直接由我住嗰度直接行到去日本桥咧，其实有啲远嘅，但我系行下停下，跟住食下嘢，跟住望下，跟住又再行过，咁啊还好啦。虽然我已经拖住嗰件好都几重下嘅行李嘅，因为之前前一日去喺日本桥已经买咗唔少嘢，就系你睇住我买噶啦，即系有啲失控啊。其实嗰阵时我冇谂到买咗万几样嘢嗰度，即系咁啊。呢度入边咧，通天阁呢边。游客区就游客区啦，冇黑门咁恐怖，但系都唔觉得唔太关我的事啊。咁啊，最后食嘢我都系喺罗臣解决咗。咁啊，唔系我比唔起，而系间铺头啲铺头个感觉真系唔系好啱我咯，即系唔知点解啊。咁然后见到呢个胡妈叶行嘅专门店，咁啊中咗入去，啲童年回忆翻晒嚟咯。即系虽然系亦都有啲好新嘅嘢喺度啦。呢、這个佢有个整个咁嘅神社啊，咁样仲有呢啲其实食嘅都有唔少啊。但系你可以咁话，我细个的时候，我唔知道大家如何啦。我细个嗰时啲零食咧，应该有一半呢度都见得到咯。即当然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变化啦，有一部分系时代嘅变化嚟嘅。即系譬如嗰只眼镜朱古力，两个圆形，跟住入边透明咁样拍一扎一粒一粒咁样排住啊。以前系眼镜嚟噶嘛，而家变咗锁匙。为咗悭料啊，佢个圈已经细咗噶啦，然后仲要再冇咗一个圈，变成一条细咗我。阵间我应该又日日影相，不过几后吓，大家可以俾大家睇下，即系佢而家整嗰啲角色啊，成嗰啲嘢啦，仲有呢啲我真系觉得细个啲嘢翻晒嚟咯，几特别啊。然后一楼就卖嘢食嘅，呃细路嗰啲，二楼咧就呃大人嗰啲，你睇呢啲咁嘅精品。好明显都唔系俾细路噶啦，有唔少都系条条发出呢件衫，呢件衫我系买咗噶，因为唔贵，2000几 yen 啫嘛，因为我系冇执到衫啊，我嚟咗三日系冇执到衫，结果要一路着翻，跟住顶唔顺啦，我买要买衫，你见我嗰时我条条去 cosplay 啊嘛，嗰时点解要特登入 cosplay 就系因为我要买衫，系真系我要换衫啊。但系见到嗰阵时搣过嗰啲想要嗰啲4000几、5000几、6000几有啲贵，但系呢度呢件OK 啦，2000几 yen 都唔算贵吓。诶、啲期间限定嘅版嘅画啦吓，即系又呢个就有啲耐啦。不过嗰阵时系我唔记得系 exactly 系情人节嗰日定系过咗一日，我唔系好记得啦已经。佢有啲介绍啦吓，呢嚿嘢本来就系因为太似叮当之前话要换咗换成中间呢个嘅，即当然最后就系因为大家都系唔制啦吓，都系咁多年嘅感情，即系当然佢换嘅原因其实好纯粹嘅咋，就系、是、喂大佬呢只嘢真系太似叮当啦，你仲要改个咁样嘅名字，不过就既然阿藤子嗰啲都唔介意啦，咁都咁多年咯，咁就算啦吓。 系咪所以就 即系版权问题好麻烦嘅呢个年头？ 系啊，即系都有呢啲咁样嘅专专呃游客，但我真系望到一望就觉得，喂，大佬呢啲排名呃游客嘅，我真系买唔落手。我就算我完全将自己摆落游客心理都好啦，我真系买唔落手呢啲。咁啊，呢个苏琪亚同嗰啲同啲仔做联动啦，即系如果你同啲女做联动，谂啦，我最后到而家为止都未入过苏琪亚，过两个月啦，最后是又是这个是卖便当的我想讲你这里好像300日圆左右而已就这样可以有个麻婆豆腐饭还其实 OK 好吃的这里这些炸蚝48日圆便宜到刺筋这个行过路过见到的好吗你这么大只都不想被人夹的大佬、啊、这个船长的公仔应该算是等身大公仔就是怎么夹啊大佬不可能夹到的啊！呢度系曼多拉奇入边嘅，呢间曼多拉奇咧就真系有我比梅条嗰间仲要大镬，我真系将啲嘢全部塞捻晒入去嗰只，你挖到就挖到啦，挖唔到就罢走嗰只。 就唔系咩叫寻宝啫？ 啊，即系佢唔系展，佢唔系胆算展示俾你睇嘅，你自己挖咯，搵啊呢啊呢间我唔记得点解要影佢啦。吓、啊、呢、这个系卖模型嘅火车模型啊，嗰啲嗰扎嘢的，呢、这个我曾几何时以为咧 ，Miku 嘅 figure 主要系景品 figure 啦，系非常之多啊，因为 Sega 啊嘛。咁跟住我佢见到我真系有点而震撼的，雷姆先系景品之王或者之后啦，即系你睇睇点睇啦。 嗱、哦，我唔敢话即系我冇比较，但系雷姆我已经好多嘅，多到即系话空间都系。 你望下呢度入边。冇重复噶，即系仲要未，应该未齐噶。但系你望下，啊有重复一件，大部分都冇重复噶。佢唔系啲重重复复咁样喺度同你充数噶，飞恋上至多啲雷姆真系多恋到咧。再个呢度三分一一，你见粉红色呢边系拉姆嚟嘅，飞恋上至多。我嗰阵时大受震撼，原来景品之王唔系灭哥，即系系呢个 at home 啦，呢个大阪嗰边嘅 at home。啊！呢、这个应该系算系少数虎穴仲未完全冇晒嘅实体店，虽然其实呢个系理论上呢间系进口屋嚟嘅，但系佢下边系有虎穴嘅。男性向女性各一间嘅，喺利欧嗰边都有间虎穴，个都叫做 counter 咯，个 counter 大概宽一米半嘅宽嘅 counter 咯，即系仲算唔算系虎穴嘅实体铺啊？唔好意思啊，即系。喉咙未好翻，咁啊呢度就系日本桥入边嘅 Melon Box 啦，又系呢三间嘢集堆放埋一齐。我谂紧呢啲乡下地方就话咧，呢个日本桥嚟喎，有冇必要咧？不过就佢喜欢啦吓，唔紧要。即系嗱呢度就佢四档嘢啊，仲有罗针盘。 罗拉先邦，我成日系针啊。Melon Book 啊，几间全部喺晒同一层，用一座大楼噶啦，一间一，基本上两间包晒。 一二楼系 Animator， 跟住三楼系罗针盘，跟住四楼系 Melon Book， 再上系狮子头呢间咁卡铺。啊，当然啦，我嚟打卡的。 咩楼？我又 系即系每个都系虽然我都会买佢个牌嘅，即系。然后就参加埋佢活动啦，因为关西亦定系得呢间铺头有得搞。不过我系实服服地嘅，我系中咗服嘅。我原本以为系买5000日圆就会送呢嚿，原来咧佢系买5000日圆抽奖，佢有个桶嘅，佢抽中二里嘅话咧就冇，抽中本命嘅话就会送呢个时扣。咁我当然系抽唔中啦， 一抽超一定唔中啊！ 喂，我唔介意摆低钱，你话系讲。讲低几多钱，抽就免了。虽然最后都系抽咗啦，因为其实呢块牌我又买，呢块牌我又买，再加埋佢原本嚟大阪呢嚿日本桥呢嚿啊嘅牌，我又要买。买完之后其实都差唔多系5000咯，补好似补一两本同人字啦，已经有到5000咯，唔该系补埋啦。因为仲有另一样就系5000日圆我先可以退税噶嘛。我重申一次 ，Melon Box 系可以又退税又攞点数的，其实几好嘅，系嘛？然后呢度就 game mask 啦，完全认唔到，完全你话听呢嚿系 game mask 系老母咁远，我一但系认唔 Q 到。 而家 game mask 就全部卖卡嘅， 算好啦，依家起码同起码叫 Love Card， 但系而家 game 埋，你想揾啲唔系卡，好多间直情咩卡布专门店，你试一试啦。 呢个就之前讲过啦，因为佢其实喺十几年前已经系倾向咗去 Trading Card Game 嗰边嗰条路，因为佢要同拆船竞争，之后输鸠咗啊嘛，然后最终俾人收购埋。咁我又有拆船，又有 Game Mask。咁两间性质咁相近，所以佢就开始就倾，自从俾人收购咗之后话，佢个走向就唔同咗啦。一开始咧就系男性向女性向 ，Gamma 男性向，呢、这个拆船女性向，跟住发现其实重复率都好高高，咁佢就变成就系主力去咗去 card game 嗰边。因为其实 Gamma 只有几，而家 Gamma 咧，除非你想要唔系卖 card 嘅话咧，有几间嘅。甩飞专门店，即系嚟话喺涉谷里面嗰间涉谷专门店啦，跟住小樽嗰间啦，金泽嗰间金泽啦，嗰几间就真系即系佢卖甩飞精白箱周边嘅，咁就唔系卡牌啦，但其他啲就唔祝你好运。 嗯，不过调翻转讲就系，我唔知系我个心态变咗定乜嘢咯，总之就系嗰几间即系包括 Alameda 啦、Gamma 啦、Melonbox 都系嘅，我只要唔买同人志，我真系唔知买乜嘢好噶啦。你嗰啲其他嗰啲精品啊，嗰啲嘢我真系 我讲真，我宁愿去落去指南针或者系去最好咧掘寻宝个，可能最啱我用嘅 啲。一部分就系、是、因为呢部分咧，就系佢哋卖剩系卖新嘢啊。对我哋嚟讲咧，你就系得新嘢嗰一阵。但系如果我系中古铺嘅话，佢就系补足咗我哋唔响日本的时候嗰啲二手嘢都喺度，个时间跨度其实大好多嘅。你会容易找到你要的东西，你全新品你它就只 是那两三个月时间买的嘛，跟着落架就什么了。同埋我拆船呢，我成日都在网上就有个反思，就是你有是不是有少少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感觉，有一种罪恶感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左交批判那些东西、就是啊。然后这里逐中心派，原来他未执的，我一路以为他执够了这些店铺，因为他执了不少了，已经是。少咗唔多唔少噶啦，咁不过就个定价好微妙，佢折完之后佢有啲比较滞销或者系放嗰段时间嗰啲咧，佢会折嘅。折完之后价钱就啱啱好就喺我接受嘅范围之高少少，佢再平啲咧，我可以唔使犹豫咁卖。 佢呢个价钱就几微妙地要谂下啦。 系啊，因为佢嘅二手系唔保值噶。Melonbox 的挂轴就保值了，这个是关材质事，他们是用一种 cheap 的材质卖便宜给你，但他又不是真的很便宜，大佬都要三四千英，我说这些普通标准 BE 啊，左边这只我记得成万英的，那这些这么贵就另计了，所以你见，然后我只要想我出去，我去二手铺其实很容易找到一千英附近的，那就然后他折完之后就二千英附近，即当然新嘅同二手同埋任拣嘅嘢，同埋你可能要寻下宝先有一啲啱你嘅，咁啊两回事嚟嘅。咁啊，因为我你啊，其实你睇住噶啦，我买咗好捻多挂轴噶嘛，但系呢度我系最重要一张都冇买到，因为我想要嘅图案唔折，折嘅图案我唔想要。如果系我想要佢又折咗嘅咧，我可能买咗噶啦。不过都好正常啦，点解折仔冇人要，冇人要，所以先折俾你。咁我都系人嚟嘅啫，一样啫。又嗰阵时搞阿毛毛狂个原画展啊嘛，其实我系想睇原画展，所以先过嚟嘅啫。不过呢个就战真系战卖战旗的，成间都系卖战旗的呢啲比较唔赚钱嘅铺头，街卖嘢嗰间铺头本身唔多赚钱嘅，我认真话你听。后边嗰间生产的可能可以好暴利，但系呢啲铺头咧其实唔多赚钱嘅，不过就滑步好地方咯。 但系呢样嘢好处就系咩咧？系佢唔系好赚钱，但系只要基本上佢有一批好忠实嘅 fans 嘅话咧，基本上养到即系叫养得起自己有余嘅。 啊！而且你好容易喺度可以揾到同好啊！呢类人要对战嘅嘢咧，系好重要嘅呢样嘢，所以先话佢有翻人性正常翻少少。你好似老抽咁，净系卖嘅啫，咁边度玩啊？你自己谂掂佢咯。即系我会比较中意呢边咯。呢、这个就我最后我都系去咗松濑家再食、再食一次，而且仲要系唔小心地买咗两份。 松屋松濑家一个早餐咧，一个六百英嘅早餐，仲佢仲送咗块嗰啲 免接肉饼俾你啊， 可乐嘅， 解释到烂啊， 但主要是薯饼嚟嘅，薯仔嚟嘅，入边有肉啫，呢、 啊 這个可乐嘅，我唔小心揿咗两张，最后系食到我顶捻到。顶我老味咁啊！ 其实肉就唔大块嘅，就好细块，80g到嘅啫。啲细块即系叫典型细猪扒，但系两碗浮襟，两碗浮襟计咧， 两个都系大成嚟啊嘛。 咪就系咯， 因为我本来系想叫呢、這个正常咁叫呢、這个，然后见到呢、這个期间限定，又心喐喐揿埋去，然后揿咗之后唔记得取消翻佢，所以先咁样。但系呢嚿鸡柳唔好食，系。任何地方做炸鸡柳，我真系冇几多间做得好咯，老老实实呢，松乃家都唔掂，个猪扒 松乃家其实喂，松乃家嘅猪扒叫做还好啦，即系 对得住个价钱690蚊，你想点啊？ 咪就咯，即系咁样就系、是、猪扒就唔系靓噶啦，我死包单肯定唔系靓嘅，即系我啲猪扒啲猪扒控嚟讲，肯定唔系靓嘢嚟嘅，但系呢个价钱你就唔好压支压咗啦。 我完全可以唔叫上面嗰、那个，甚至唔叫下面嗰、那个。呢度六百九，上面呢个690蚊，跟住装两碗饭、两三碗味噌汤，就可以食到你饱饱滞滞噶啦。即系你仲想点啊？松屋系一个好位吧？松屋我做唔到啦，因为松屋佢就咁一碗当饭系冇得无限添噶嘛，佢要定食先有得添噶嘛。 佢有得无限添添乜佢？ 嗯，呢、這个就想讲翻个嘢，我知道大家都知嘅，不过攞出嚟讲下啫。即系你搞到好乱啊，大佬！我原本以为系冇人再用兰波呢个字噶啦，因为佢系违反呢个好字二字令嘅。我唔记得平安时代系咪啊？有个法令叫做好字二字令，就系、是、所有嗰阵时地名啊，全部要改成两个汉字，而且个汉字仲要用好名嘅，即系啲优雅嘅，系吉利嘅好字嚟嘅，正面嘅。所以兰波呢个字系唔符合嘅，因为个兰字系负面嘅。所以而家你见啦，其实系用平假名写啊嘛，兰波。 但兰波其实仲多人用嘅，仲好地方。 系啊，即系有地方用平假名咯，亦都有人会用翻狼速咯，即系其实都系同读法系一样嘅。 狼速。 咁有三个名，我成日搞到好乱。我成日以前我系以为三个地方，我而家我就发现，喂，我系可以好近距离之外，系三个地方系啲名系混住嚟用嘅。你搞到我好乱乱啊，大佬，即系。咁啊，然后就翻咗去呢个梅田嚟噶啦，已经系。但系我喺翻梅田之前咧，就喺道顿崛嗰边啦。喺我离开咗冇几耐之后，嗰边斩人事件，即系仲要系啱啱我嗰阵时离开嗰时，仲要啱啱讲嗰时，仲话系随机斩人。后屘发现原来系寻仇啦，最后发现系我谂嘅又嚟大佬。之前台北又系咁，我呢头前后前脚走，不过呢个时间比较长少少啦，佢凌晨1点先斩。我呢头前脚走，冇耐你就嚟啲咁嘅嘢，真系应该唔系我当黑啊，大佬。咁啊，呢度就放心，呢度唔系台湾嚟，呢度系梅田嚟啊。有间铺头系专卖一扎台湾嘅嘢，我系有谂过要唔要喺度食嘢啊，因为要杀时间，主要系我要杀时间，正餐啊食饱咗啦，咁咪整啲甜品咁样咯。但系喂，大佬，你啲甜品好似全捻铺都系碳水炸弹嚟。有啲顶唔顺，咁最后冇食到。哦，因为佢呢度喂呢度系板急三番街啊，系同呢个超音主嗰边搞合作啊嘛，仲有仲要铺肉啊。咁我系好努力想搵地方去食噶，我系想噶，但系最后都系唔多啱食，我唔知点解，可能即系佢有啲咁嘅嘢啊，我太饱啊，大佬你全部都系主食嚟嘅，我想搵间。食下啲小食啊，嗰啲嘢都冇，或者甜品之类嗰啲，我仲食得落嘅嘢。因为你饮下，我啱啱先食完两大份猪扒定食，我真系食唔捻落咯，大佬。但系你叫我买完之后唔食，我又顶唔顺啦，咁样啊， 无谓啦，真系 啊，呢度翻转头噶啦，已经系翻转头，又翻翻去零六啦，呢度奔重啦，呢度翻翻呢个佢啲咕噜咕噜嘅站，我又唔记得影第一个站，其实我想影翻第一个站，然后翻翻去东京，我又。大工出发去大阪，然后翻翻嚟嗰阵时就喺东京落车嘅。然后呢嚿嘢我谂咗一段时间嘅，搞咩啊？呢度你系觉得个盲人识得90度向上转？当然唔系啦，我知道个答案系乜嘢嘅，但系第一下我恶咗 拗爆头，我咗恶咗拗爆头嘅咩？呢啲奇怪嘢嘅。 呢度咧系个闸嚟嘅，其实咧系乜嘢咧？佢系将个地板90度竖起咗，变咗个闸。 因为我而家嗰阵时系朝头早七点几嘅咋，好早嘅咋，应该到朝头早佢上楼上开放嘅时候咧，呢个地方就会搞到到趴翻落嚟，变咗个地板，然后你可以见到由呢度向上系上二楼嘅，佢而家二楼未开，所以就俾攞将个地板升起嚟，变咗个闸。但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觉得盲人可以咁样垂直走嗰度行？我真系有个咁嘅感觉，觉得几奇奇啊咁样，系嘛？然后去老麦杀时间，其实老麦冇你讲得咁难食咯。 冇香港唔好食，但系 OK， 即系我诶，佢包冇香港唔好食嘅，依系真嘅、嗯。我知我咁，我即系作为一个老麦爱好者嚟讲，老本老麦咧冇香港唔好食，但系亦都好，但系好食嘅台湾，介乎于台最差同埋最 OK 好嘅之间。 唔系可能因为我比较对象系英国嘅麦记啦吓。 哦，咁冇讲晒啦， 因为台湾冇食过。就是我觉得我人间美味咯，但其实已经是大家都是麦记，英国的麦记真的好捻难食。我食到呢嚿好捻耐冇食嘅猪肉汉堡、猪肉蛋汉堡，同埋佢个薯饼，我觉得真的人间美味啦，已经系。 只能够话系，只能话系英国呢个辛苦嚟 嘅。系啊，咁啊呢度就应该系横须贺附近啊，我唔好记得啦，差唔多喺嗰个位啦，因为向南行啦。嘅间呢个叫做龟背火锅，我唔记得咗啦。总之上边烧肉，下边火锅，有少少服嘅，因为佢要食牛舌嘅话咧，要去到5000 yen， 但系啲牛舌都系好卵普通。我觉得因为佢如果唔食牛舌嘅话，系2000几 yen 嘅啫，差唔多对个半咁啊。如果你食普通的话，其实几抵嘅，但系我算啦，人一世物一世咁样。跟住，因为目的就系睇嚟啦，何俊英啊，过嚟睇何俊英嘅。但系你可能会留意到，全部都系车上边影嘅。其实呢啲相，当然因为我怼紧到好，怼紧到个玻璃度，你睇未必睇到个车啦。因为太多人啦，所有可以泊车停车嘅位，全部敷晒。我系坐朋友车过嚟嘅，因为。咁唯有喺车上面影啦，你见到呢啲反光位就系我隔住个挡风玻璃嘅，希望唔会影到我啦。咁啊，因为今日呢 exactly 呢一日，呢日系2月15号 ，exactly 呢头三铺呢头啱啱好就系门开嘅日子，人多啦到爆，最好仲要系星期日，人多到咧，即系你睇下周围都系人。我已经尽量唔影啲人嘅啦，但系你见到啦吓，都系仲系好 Q 多人啊，全死以为都系人，连搵嗰位停车都冇啊，唔好话泊车啊，即系咁唯有就系开得好慢，咁啊睇完一轮就当睇完咯，冇办法啦，因为睇下停几多车，就算停到都冇用啦，你用成个钟头等去等架车位，然后一两个钟头就走啊，唔会一两个钟添嘛，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走啊，冇咁蚀脚噶嘛，人哋系嚟玩一日就话冇所谓啫，我都尽量影下啦吓。嗱，你见到呢度有车入边嚟啦，已经系，因为个 friend 租车啊嘛，我搭佢顺风车咯。靓系几靓嘅，但系啊呢度就落上高速啦，因为双根呢边系海捞名。其实仔真系几识做生意嘅，佢入边好 Q 多啲嘢。我系第一次呢啲咁嘅高速站系唔系半夜嚟嘅，之前全部都 系 半夜嚟。 我高速站咧都系一定失凌晨四点几三点几个站里面，跟住即系廿分钟，你食嗰边又唔够时间，最多去下厕所，买罐可乐饮嘅啫。 便佢仲要有都冇用啦，觉得便利店开住啫嘛。你凌晨嗰阵， 我去咗高速站通常廿四小时嘅嗰啲食堂系。我想我谂住叫我饭讲唔到钱啦，定一分钟出个面出个五分钟啊，扑街啊就。 其实佢系好快嘅，出个饭出个面，佢都知道你系呢咁嘅嘢啦。其实几分钟就出到噶啦。 但 系 费事搏啦， 但你食又要赶住食，你可能仲要去埋厕所，你廿分钟真系好乱问咯。即虽然你佢够钟，佢都唔一定，佢会点人数嘅，唔会马上丢低你嘅，你迟少少会俾人啤你咯。即系当然啦，你迟好多嘅话，佢真系会开走嘅。跟住就已经到双根啦。咁啊，系有巴士啊！我一开始仲有哇，呢啲咁嘅深山地方，你冇车仲去到？我个 friend 讲呢样嘢啦吓，咁我就谂应该有巴士噶，正常都系有嘅，其实。而家调翻转，其实用行嘅都唔系好耐啫。喺你由双根站、汤本站行嘅咧， 就好远嘅，系十几分钟嘅，但佢后边再后边个有站系几分钟嘅啫，大部分都可以喺步行十分钟内到噶啦。咁啊，当然啲山路十几分钟就另一回事啦。即系呢个晚餐啦，你见隔篱仲有几份同啡一齐嚟嘅。靓就几靓嘅，但我朝头早食嗰啲仲未饱完。然后呢条鱼真系细嚿嗰条鱼，日本仔蒸鱼真系你可以用广东人嘅问题啦吓。熟晒，佢哋一系就系生的，佢哋冇中间噶，佢哋要么就鱼生嘅，要么就系熟到熟晒，熟到老晒，鞋到冇得再鞋。你系感受到啲鱼系鲜嘅，但系真系熟晒，你睇下啲鱼汁啊流晒落嚟，逐连个汁都逐晒嘅，就系佢熟晒啲鱼汁流晒出嚟，所以先咁样嘅。你见我哋平时我哋广东人蒸鱼啊，啲汁系清澈噶嘛。 唉，真嘅，讲到蒸鱼技术咧，广东人系天下无双嘅。 嗯，我就 食香港蒸鱼嘅话咧，食外国食鱼咧，你唔识，你接快咗系全部都唔掂。 炸鱼仲好少少，炸鱼佢可以做到炸到啱啱熟嘅，但系唔知点解日本仔整 真系真冇话，依系纯粹真系依系经验，依系真系叫技艺嚟嘅，中国人技艺。 我谂唔系技艺咯，佢系冇咁嘅意识熟蒸到啱啱熟咯，佢哋真系有心咁蒸到佢熟晒嘅。 唔识食咯，即系话唔识食咯。 啊！呢个甜品几好食嘅，就虽然我理解唔到点解佢会整杯热茶一开始，不过后屘应该系朗口用，因为每一只个味都差好 Q 完。啊！呢个我原本以为杏仁嚟，原来系啲红豆馅嚟嘅呢啲嘢。啊！呢个就啱啱讲呢个系啊，我最后买咗件 T 啊，仲要系呢个就系嗰扎嘢后补嘅呢张相，应该系即嗰扎零食啊，嗰扎有呢个烧子糖。这个就是一条软长条型的软条，然后有些粉糖不知道糖砂糖粒啊，那些即我都是我细个会在零食铺吃到的东西。这些当然都是日本仔的零食，我细个这个中间有个就说个眼镜啊，它现在变成一条扮是锁匙这样，那么变成本来是两个圈的嘛，现在变成一个半圈咯，这样可以缩水，因为它为了维持啊！呢度呢扎嘢除咗件衫之外，700几 yen 啫嘛，系啊，一大袋咁样零食，然后咧好奇怪噶，佢咁样而家一条加咗两次价之后咧，一条要16 yen 一条，然后佢一袋30袋装嘅486 yen， 点解我咁记得咧？你计一计数就知啊，16×30系480，唔知点解我咁样样执几样，反而仲平过，就咁卖300条，就咁卖30条。嗱，呢个早餐啦吓，好传统嘅日式早餐啦吓，系唔可以叫传统咧？比较豪华啲嘅传统日式早餐啦。 哇，咁啊又有蒸笼，又有好豪华啦！日式我哋 我好简单啫，你有明太，你有呢一兜明太子俾我就得噶，其他都冇所谓啊。其实吓咁啊，跟住朝头早就过咗去呢度系山路嚟啦，咁啊轻轻带过啦，目的地就喺呢度，未睇明唔紧要。呢度应该明噶啦，虽然啦呢个咁嘅奖咧，基本上就系鸠髀嘅。 屌，谷字晒奖系搵笨柒嘅，通常都系。 吓，呢个点解唔清楚？应该后边仲有张好啲嘅。吓，呢度远眺富士山，今日算系几天系几好，可以望得到。虽然未好晒啦，所以见到下边有骤云，咁但系都叫做见到望到富士山啦。吓，其实目标系咁样做嘅，上面顶住个嘢。据说是全球第一个天空步道，而且是日本最大的吊桥，行人吊桥，虽然只有400米而已，就是几式营销，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主题乐园来的。中间我现在在桥上面行，就是你看到这个在桥上面拍，是留对下招啊，咁样呢边啊下啊 ，you know， 佢呢个天空步道就冇中国人咁癫，因为呢个起系先啊，中国人后屘咧就吸收咗之后咧，就用玻璃去做，我真系觉得系咸喐嘅。不过调翻转讲，我原本以为因为我系好都几重度嘅畏高，我唔算重度啦。二楼我就如果系适当地啊，喺二楼望落去，我都会有心头一紧嗰种情况，都会脚软嘅，有时都会。如果效果好的话，即系咁样，哇，咁样高，但系发现，还好喎、啊，即系未至于咸喐咯，最少 但因为呢度向下望咧，你呢度闸佢呢啲通系通窿嘅，你望个地下嘅。咁啊呢边就望出去嗰边咯。我唔记得个地方叫乜嘢，我本来记得嘅。咁啊，另一边就望富士山咯。然后下面见到个人吊住喺度吊吊揈，虽然呢张系相嚟嘅，佢系真系停住咗喺度。佢系遇难咗。下面嗰条，因为佢有个索道咁样俾你去俾你滑嘅，然后佢卡勾住咗喺度。结果我就喺桥上面睇住有人去救援，去救佢。佢系嗰啲系体验嗰啲索道啊，嗰阵时结果卡住喺中间，然后有人去救。然后佢上面嗰个工作人员呢个人仲好识做效果，同上面啲人打晒招呼啊，又俾心啊，又打招呼嗰啲嘢。 有嘅事啦，肯定系。 正因为佢哋出咗事，所以先要唔好俾你觉得个恐怖氛围啊，同迪士尼一样意思啫嘛。就是不可以让你感觉到恐怖，但是这些训练有素这些东西。这边是这些呃呃游客手信，可不可以叫呃游客，其实大部分都是本地客来的，应该有七成甚至八成是本地客来的，不多外国客的，是这一家大小来的。就是这些在森林里面整些小派设啊，等你走啊。砌一条好靓嘅咩啊？砌好设施咁样啦，即系绝对唔系好似喺对马岛行到咁样啦。即系有啲小即系放啲嘢喺度，俾你发现下，呃靓仔用嘅。但系我上个档啦吓，又唔叫上档啊，即系佢有啲咁样嘅嘢，去叫你啲细路去叫俾你探索下，成件嘢系俾细路嘅。我而且我行呢条线本身都讲明系细路路线嚟嘅。就原因就是因为佢过一条俾大人行嘅线，叫或者进阶者路线啦，啱啱好维修紧，就佢、是、嘅应该有，我睇下有冇相，睇下佢条路嘅路况，上有草唔齐啊，我本来谂住草齐，所以先影咁多嘅啫。佢啲冇咯，佢啲路咧系全部铺好晒，而且系上边铺嘅系啲木碎枕木啊，乜叫嗰啲咩飞机木啊？嗰种飞机木嘅木碎嚟嘅，所以你踩落系软，系松软疏水，而且行到好舒服嘅。咁当然啦，人哋收下你钱噶嘛。呢度1100英入场费还好咯。咁然后有啲自付费项目啊，嗰类嘢啊，呢啲唔使钱啦。呢度主要系佢有啲种好咗花，不过因为我哋冬天嚟啊，大部分都系咁样嘅枯萎咗嘅样。咁呢度而家要影嘅就系个品种，就叫你边位。exactly 就叫你边位，所以先影嘅。佢仲有好多其实，环保教育径啦，嗰啲咁嘅嘢啦。嗱呢度就啱啱讲呢度索道，有条咁索道去啊呢边啊，我哋索道去俾你玩，好似一程好似3000几 yen 定2000几 yen，唔记得咗。我坚熬底，我承认我系熬底，所以唔玩嘅。虽然都贵，钱系真系事少。但是我熬底 ,ok, 因为这里跌下去一定死人，一定死得人。虽然我知道这里 N 重保护你不太可能跌得下去的，我熬底了，但是他这样他这样这里这样去，然后这样回来，你这里上面有个台啊，这样滑过去，然后那边滑回来，这样来回，那么2000日元咯。对吗？这里回程了啊，然后其实是下面虽然拍得不太好啦，呢只樱花系开晒嘅，因为都系附近嚟嘅啫嘛。系几靓啦，呢个就1100日元系包括呢条，入边有纪念馅嘅，佢叫长颈鹿面包啦。然后呢啲就都系啲俾游客嗰啲啦，咁啊。然后呢啲系俾你去影相性嘅，虽然嗰日而家呢一刻影相呢刻系我生日嚟嘅，但系我冇咁嘅潜力。即系先唔讲唔会公开我影相去俾我冇咁嘅潜力，所以就只猫代影啦吓。冇乜意思啊，纯粹因为嗰日我生日，然后咁啱见到间铺头啊，呢、这个好似咩肉专门店啊，其实几好食嘅，但系有点要贵咯。呢、这个最平嘅就还 OK 嘅，好似700几 yen，但系佢有好多啲几千 yen 嘅嘢。 系唔讲啦，呢啲嘢一乜都贵晒又。 好啦，然后都翻东京啦，呢度就濑木坂。 张顺和系啦，我知张顺和嘅，我听，至少我听过佢嘅名。 呢、这个唔系因为佢同我假日生日啊嘛，咁咪 然后有好多呢咁嘅应援图，然后咧啲好明显啲应援图系真系佢哋自己画嘅，所以啲水准真系咁样啦。 咁讲真，版系谢晋和而家系最红嘅咧，版上谢晋和 系咩？我真系唔熟啊，老老实实。 我知 啦， 我知道佢系好红嘅，但系咪最红咁讲？因为我真系唔熟版系，但我识我会识嘅就好红噶啦。呢一个完全唔留意，人都会识。 啊，因为呢个系乃木坂站啊，隔篱吓呢个地方行出去咧就系乃木坂神社。然后最后就加个奥马奇咗奥马奇啦，就系罗神嚟嘅呢个，佢去卖呢啲咁嘅叫做橙啊、金啊、骨啊、面卡啊、蜜金。我本来谂住，你罗神都卖，应该唔贵啩？行去望到，唔好意思，对，大交晒，咁样袋六百几啊，屌乸星！我喺啲蔬菜铺啊嗰啲地方度一袋咁样一袋啊，百几蚊啫嘛，百几 yen 啫嘛，系啊，百几 yen 啦。当然呢个质素唔可以同日月啦，但系食唔起，唔好意思咁样啦。好啦，咁啊，最后啲奶木板呢啲就我妈机嚟噶啦，咁啊，去行咗转大阪，我应该会再去一次大阪。大阪真系几行，我作为一个宅系行日本桥咧，我觉得真系行得舒服过行老秋咯。老秋你 会觉得呢个之后乜嘢？我好中意去大阪就系、是、一大阪商场都集中好多，第二就系大阪其实嘅日本桥其实相对嚟讲冇即系系游客味冇咁重啊。因为游客其实 虽然都唔少游客，但系唔会你话系真系货你游客咯。佢已经系本末倒置咗，系直情系系本地人唔关你事咁样嘅程度。但系呢边就系我哋主要系俾本地人嘅，顺便都写埋啲英文。你哋啲鬼佬游客，你中意嚟咪嚟啦，爱来不来来就算。呢、这个程度我系我哋作为都系一个外国游客最舒服嘅程度嚟嘅，即系佢又未至于话你外国人滚。有啲咁嘅地方噶嘛，未至于，但系亦都未至于话完全倾向咗去啲有钱鬼佬游客，然后搞到你都消费唔起买唔起，又或者系你见到嗱简体字，你知系专做嗰啲蠢人生意搵你笨柒嘅，老抽好捻多啲咁嘅铺头噶嘛，嗰啲放喺度你真系浪费位嘅啫。虽然老抽大好多，但系日本桥细细个已经集中晒啲嘢，咁样成扎咁样啦。咁啊，呢个第一次去大阪嘅心得啦。咁啊，我知道大家应该系熟过好卵多嘅，你就当见一个未见过世面嘅大香女出城咯，咁样啦。啊，好啦，咁啊，今次嘅马拉松再加大阪游记，咁啊到呢度为止啦。咁啊，下次再见啦吓。 好，拜 拜。